看到玉文州在频道里的这一句话，小川场馆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黄少天如此彪悍的一记幻影无形剑被对手破去，别说场上选手了，场边观众看到都情不自禁地感到不安起来。但是现在他们队长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一下子觉得心安。是啊，只不过是避过了一次攻击而已，无论用的手法多巧妙，最终的结果都没什么两样，这就是一次闪避而已。就好像足球场上的进球，固然有那些超高难度、经典到无法复制的精彩射门，但是对于场上的比赛来说，再精彩，最终也就是进一球得一分，仅此而已。不用太在意，打起精神，就连场外的蓝雨观众都体会到了他们队长这话中的意思。混乱之雨纷纷扬扬地落地，就是叶修也没办法在被混乱的情况下继续操作角色攻击，只能早早地逃出了混乱之雨降临的范围。 抱歉， 星星的频道里苏沐橙说着。苏克萨尔身边并没有贴身选手，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用攻击去干扰对手的人，结果他没有注意到这个混乱之雨的释放，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他的一个纰漏。 不要在意，叶修回道， 他完全没有要责怪任何人的意思。枪炮师拥有最远射程，在战斗中经常是拥有攻击到每一个对手的能力，但是因此就要把每个对手角色的攻击打断交给枪炮师吗？这当然不可能。哪怕是术士这种需要重点打断的目标角色，在这样的混战中也不可能次次都被他打断失中。 把他交给我， 方瑞在频道里喊道。蓝雨战队回避方瑞所占据的地利，此时都已经从狂风风区中撤出，尽可能的远离。方瑞虽然很舍不得，但此时海无量还在风区，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，于是也操作着海无量顺着风势大步流星冲向索克萨尔。 哎，你怎么不爬了？ 这时公共频道里突然跳出包子的一句话。 什么？ 蓝雨选手们都是一怔， 这是什么暗语啊？ 结果很快就见方瑞回了一句， 爬你一脸。 我去， 众人皆惊，合着这包子的吐槽是不分敌我的呀，连自己人也会被嘲讽吗？结果星星两位选手频道里对喷，场上角色的行动却是形成了默契，正和卢汉文的刘云站在一处的包子入侵突然扭头转向要走，卢汉文哪会轻易放过他，却不料从混乱之雨中闪出的君莫笑好像正从这里路过似的，千机伞一挥，一声闷响就将刘云的这一击给招架住了。格挡，君莫笑用的是剑客技能格挡，刘云的银武重剑焰影重量极沉，攻击冲击力颇强，君莫笑一挡之后强退化解力道的速度颇快，竟是朝着刚刚跑开的包子入侵撞了去。 这个太乌龙了吧， 两个角色撞到，潘林立即叫了出来。角色同队之间有攻击豁免，可是君莫笑这一下是被刘云的攻击造成的强退，这撞击可就要算成是攻击了，若是对手借位进行的吹飞撞击攻击倒也罢了，但这一下却是叶修操作君莫笑主动上来帮包子入侵掩护，结果却被刘云一箭双雕，着实有些丢脸。 不对啊， 结果这时李一博却又叫了出来，被撞的包子入侵脚步踉跄，但是前冲却因此突然有了一个提速，他和方瑞的海无量是要对玉文州的索克萨尔形成包夹，不过因为意图明显，蓝雨已有防备，玉文州注意着两人角色的移动在走位，那端郑轩的枪林弹雨也开火拦截包子入侵。郑轩是看海无量还在风区中攻击会受影响，这才选择了拦截包子入侵，原本算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连同卢汉文的刘云追上后的夹击配合都意识到了， 结果却因为叶修君魔校的这么一次路过，把一切都破坏了。突然有了一个小加速的包子入侵，一下子就从枪林弹雨的弹药覆盖中穿了过去。正操作苏克萨尔走位的宇文周显然也对这一变化有些措手不及。 一脸来了， 包子再次出招前大喝，包子入侵正拦苏克萨尔身前，一把抛杀打上。宇文周最怕这种措手不及，他的意识、反应、判断通通都能给做出应对，可是偏偏最后一关将意识反应能操作时，他的节奏慢了。这样的尴尬宇文周早就习惯了，他丝毫不为所动，已经开始盘算中招之后。但是这一次，一层金色的光照突然将索克萨尔兜在了内里，包子入侵甩来的抛沙打上这层光照后顿被吞没，索克萨尔未受一点伤，更没有失明。圣盾术，守护使者技能。宇文周应对不了的情况，他的队友也了然于胸。徐景熙没有吝惜他的技能，灵魂愚者释放圣盾术将索克萨尔护住。圣盾术不像气功师的念气护罩是固定不动，这是以角色为中心产生的防守技能，是会跟着角色的移动而移动的。宇文周本就已经在进行接下来的回避走位，结果这一圣盾术的保护让他的操作变得更为顺利。宇文周也没有因此怠慢，圣盾术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给予角色一些额外的生命，并不能将彻底阻碍对方的技能。比如柔道的抓取类技能，那就会带角色带圣盾护罩一起摔出去，并不会因为多了这一层金色光罩就无法抓取。所以索克萨尔还是得躲，宇文周不能让他的角色被对手控制住。至于去哪边，宇文周早有盘算，战斗中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安乐窝存在，他要走的是一个方便蓝雨选手和角色支援的方向。至于包子可能的拦截，他也飞快盘算过了。这边，宇文周选了一个对包子来说最不顺手，而对他们蓝雨选手来说最方便配合的方向。哪想包子的视角连这边扫都没扫一眼，居然笔直的就这么冲下去了。这又是搞什么？宇文周不明包子的意图，但是对他的跳脱显然也有顾忌。虽不明，但却还是离他越远越好。苏克萨尔向一旁规避着，结果包子入侵竟然真的没有向他攻击，竟然真的就这么从苏克萨尔身边路过了。宇文周心念一动，突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苏克萨尔身形急转，视角拔回，果然包子入侵笔直的冲出，那端方锐的海无量的走位也有了调整，两人真正要夹击的目标不是索克萨尔，而是灵魂愚者蓝雨的治疗。拥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反应都没能比宇文周快多少，直至此时发现状况，这才发出惊讶的叫声。李一博的大脑已经完全不够用了，职业选手出身，实战无数，后成为专业解说评论，观看比赛无数，但是在李一博的记忆中，从来没有哪场比赛的节奏变化像是这样快的。这比赛一共才打了多久啊？根本没几分钟吧，但是呼来呼去有如过山车般的感觉却是如此的强烈。任何一场比赛，无论主队还是客队，总都会有一个大方向上的战略思路，但这场比赛呢，李一博到现在都没能看出两队的主导意图是什么。这场比赛就好像是两只事前谁也没准备的仇家，在神之领域外偶然相遇，随后大打出手，一切的应对都来自于随机应变，一切思路都是临场及时产生的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李一博真的有些茫然了，完全茫然了。这场比赛频道里吵来吵去有些不正经就罢了，可现在看来，两方有赛前的战术安排吗？他们准备用来赢下这场比赛的方法是什么？尤其是蓝雨战队，这可是你们的主场， 你们的选徒，你们赛前就没有想到过要怎么利用吗？ 哎呀，这样快节奏的攻防，以至于让蓝雨战队都没办法将他们的主场地图优势利用起来啊。 正这时，一旁的潘林突然感慨了这么一句，李一博顿时好像看到了一线光明一般。 你说什么？ 李一博失声叫道。 啊？ 潘林以为自己有什么说错，吓一跳。 快节奏的攻防，让蓝雨战队没办法利用他们的主场优势。 李一博自己重复了一遍。 啊，到现在为止，除了最终预测了星星的路线，然后在中区顺风切下直击星星以外，蓝雨几乎再没什么对地图的利用了。 你说的对。 李一博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他发现了。双方没有战术，没有意图，怎么可能？一场季后赛，时间允许的话，精心准备多久都不会嫌多，谁会这么草草上阵？蓝雨一开始是有利用到地形的，顺风直下的强力冲击瞬间打散了星星的阵势，开局极为成功。那么星星呢？星星的战术，星星本场比赛的战斗思想，就是眼前这样了。打快打乱，用高节奏的变换彻底拖住蓝雨的手脚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这张图上施展出他们利用风眼的熟练套路。双方看似都欠缺准备，打得一团乱。事实上，蓝雨是有准备，但是没机会施展。星星呢？眼前这个状况就是他们的精心准备了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，乱中求胜。